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二章三强争霸赛第二十八集。这时麦格教授把一个三角凳放在新生前面的地上，又在凳子上放了一顶破破烂烂脏兮兮打满补丁的巫师帽。一年级新生们愣愣地望着他，其他人也望着他，一时间礼堂里一片寂静。然后帽檐附近的一道裂缝像嘴巴一样张开了，帽子突然唱起歌来。 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，我刚刚被编织成形，有四个大名鼎鼎的巫师，他们的名字流传至今。勇敢的格兰芬多，来自荒芜的沼泽；美丽的拉文克劳，来自宁静的河畔；仁慈的赫奇帕奇，来自开阔的谷地；精明的斯莱特林，来自那一片泥塔。他们共有一个梦想，一个心愿，同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打算，要把年轻的巫师培育成才，霍格沃茨学校就这样创办。这四位伟大的巫师，每人都把自己的学院建立，他们在所教的学生身上看中的才华想法不一。格兰芬多认为，最勇敢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励。拉文克劳觉得头脑最聪明者总是最有出息，赫奇帕奇感到最勤奋努力的才最有资格入院学习，而渴望权力的斯莱特林最喜欢那些有野心的学子。四大巫师在活着的年月亲自把得意门生挑选出来，可是当他们长眠于九泉，怎样挑出学生中的人才？是格兰芬多想出了办法，把我从他头上摘下，四巨头都给我注入了思想，从此就由我来挑选评价。好了，把我好好的扣在头上，我从来没有看走过眼，我要看一看你的头脑，判断你属于哪个学院。 分院帽唱完后，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 这首歌不是上次他给我们分院时唱的那首？ 哈利和大家一起鼓掌，一边说道。 每年唱的歌都不一样， 罗恩说。 作为一顶帽子，他的生活一定挺单调的，是不是？我猜他是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想出下一首歌的。 这时麦格展开一大卷羊皮纸。 我叫到谁的名字，谁就戴上帽子坐到凳子上， 他对一年级新生说。 等帽子宣布了学院，就去坐在相应的桌子旁。斯托尔特阿克利。 一个男孩走上前，可以看出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。他拿起分院帽戴在头上，坐在了那张凳子上。 拉文克劳， 分院帽喊道。斯图尔特阿克利摘掉帽子，匆匆跑到拉文克劳桌子旁的一个座位上坐下，桌旁的每个人都鼓掌欢迎他。哈利无意间看见了拉文克劳队的找球手秋章，他在斯图尔特阿克利坐下时高兴地欢呼着。一时间哈利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冲动，希望自己也坐到拉文克劳桌子边上去。 马尔科姆·巴多克。 斯莱特林。 礼堂另一边的桌旁传来响亮的欢呼声。哈利看见当巴多克加入到斯莱特林的行列中时，马尔福也在拼命鼓掌。哈利心想，不知巴多克是否知道，从斯莱特林学院出来的黑巫师比其他学院都多。马尔科姆·巴多克坐下时，弗雷德和乔治嘘嘘地喝着倒彩。 埃利诺·布兰斯通。 赫奇帕奇。 欧文·考德维尔。 赫奇帕奇。 丹尼斯·克里维。 小不点丹尼斯·克里维跌跌撞撞地往前走， 老是被海格的鼹鼠皮大衣绊住。恰巧就在这时，海格本人从教工桌子后面的一扇门外偷偷溜进了礼堂。海格个子是常人的两倍，块头至少是常人的三倍，长长的黑头发和黑胡子乱蓬蓬地纠结在一起，样子有些吓人，经常会使人产生错误的印象。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知道，海格实际上有一颗非常慈善的心。他朝他们眨眨眼睛，在教工桌子的末端坐了下来，看着丹尼斯·克里维戴上分院帽，帽檐上的裂缝张开了。 格兰芬多， 帽子大声说道。丹尼斯·克里维高兴得满脸放光，他摘掉帽子，把它放回到凳子上，然后匆匆跑过来和他哥哥坐到一起。这时海格也和格兰芬多的同学一起鼓起掌来。 克里，我掉进了湖里。 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空位子上，尖着嗓子说道， 太精彩了，雪里有个东西抓住了我，把我拖回到船上，真酷。 柯林说，也和弟弟一样兴奋。 大概是巨乌贼，丹尼斯。哇， 丹尼斯叫了起来，刚才被抛进一个风高浪急深不可测的湖里，又被一个巨大的湖怪推出来，他好像觉得这是任何人连做梦也不敢向往的经历。 丹尼斯，丹尼斯，看见那边那个男孩了吗？长着黑头发戴着眼镜的那个，看见了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，丹尼斯？ 哈利移开了目光，使劲盯着分院帽。现在轮到埃玛多布斯了。分院仪式继续进行，那些男男女女的新生们脸上带着不同程度的恐惧，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三角凳。队伍在慢慢缩短，麦格教授已经念完了名单上以 L 开头的名字。 哦，快点吧， 罗恩呻吟道，用手揉着肚子。 我说罗恩，分院仪式比吃饭重要得多。 差点没头的尼克说。这时劳拉马德莱被分到了赫奇帕奇。 你是死人当然会这么说， 罗恩反驳道。 我希望今年格兰芬托的新生都是优秀的人才， 差点没头的尼克说。这时娜塔莉·麦克唐纳加入了格兰芬多餐桌，尼克热情鼓掌。 我们可不愿意打破我们获胜的势头，是吧？ 格兰芬多已经连续三年赢得了学院杯冠军。 格雷厄姆·普里查德， 斯莱特林， 奥拉·奎尔克， 拉瓦克劳。 最后随着凯文·威特比被分到赫奇帕奇的叫声响起，分院仪式结束了。麦格教授收拾起分院帽和小凳子，把他们拿走了。 是时候了， 罗恩说着，抓起刀叉，眼巴巴地望着面前的金菜盘。邓布利多教授站了起来，他笑吟吟地望着所有的同学，张开双臂，做出欢迎的姿势。 我只有两个字要对你们说， 他说，浑厚的声音在礼堂里回响。 吃吧。 好啊好啊， 哈利和罗恩大声说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空盘子里突然神奇地堆满了食物。